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这古往今来呀、结婚无疑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结婚的礼仪呢是丰富多彩，但有一样那是绝对不缺少的，而且呢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尽相同，那就是在婚礼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婚礼交通工具。哎，说现在话，洗车过去就是轿子。这事儿啊总是那么有趣。以前呢，人们认为这个结婚啊，接亲这个汽车越多越好，这汽车的档次越高越好。可现在呢，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原来坐汽车结婚的那种感觉呀，越来越淡了。于是这喜轿就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也越来越讲究了。既然结婚是人生一大事，那不能不讲究啊，喜轿也不能马虎。今儿呢，我就跟您聊聊老北京结婚习俗当中的喜轿。有些个新人们啊，我同时也除了主持人之外，我也担任婚礼司仪的工作，我主持了很多对这个新人的结婚典礼了。有的新人就是要求我们就要中式，就要坐轿子喜轿。那这喜轿有什么样的讲究，怎么着叫好，今儿这节目里跟您聊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这五一假期啊，好多新人都是喜结连理啊。这个婚庆公司呢，当然还是汽车接送的多，但是真正让新人以及新人家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得说是轿子。这说起来呢，这轿子呀，既是婚礼嫁仪上的需要，又是交通上的需要。用喜轿的主要意义呢，在于表明这是明媒正娶的，哎，原配夫人。在旧时代有一句歇后语，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作为被娶的新娘啊，这是一种享受人生的重要的礼遇过程。这喜轿呢，有一至五成之分，啊，为四人台、八人台，这都是不等的。新时代的年轻人好多只在电视上或者图片上看过轿子。那么我听说呢，旧社会坐过喜轿的一位老大妈，她是1947年结婚，当时呢比较富裕的这个家庭娶媳妇儿啊，得租两顶花轿。结婚那天，新郎官乘着一顶四人台的绿花轿，把她迎进了另一顶四人台的这个红花轿。他呢配着红盖头，只看得见自己的脚尖儿，在两顶花轿这个唢呐声中啊就起轿了。当时这位老太太是平生唯一一次坐花轿，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好在呢婆家跟娘家呀是一个村儿，一会儿功夫就到了。这是唯一一次啊乘花轿，让这位老大妈终身难忘啊。那么等到五年之后，也就是说呢，这个1951年、52年左右， 这位老大妈的妹妹结婚了，当时为了响应党的号召，那位老大妈呢，就是他这老大妈他妹妹呢，就改成花轿为汽车了，每小时20元价钱，这价钱暂时不提，他当时啊有点遗憾，到现在也是，就是没有亲身体验一下啊，哎，大姑娘上花轿坐轿子，哎，这是什么感觉。那么说起这轿子呢，就不能不说老北京这轿子铺了，就是洗轿铺啊，包括老北京抬轿子这轿夫，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哎，您听我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 徐徐道来话北京，您是越听越爱听。当年老北京这洗轿铺，那是专门向外租赁花轿、锣鼓、执事和彩衣子。哎，执事是什么？就是手里举着那个京官乐府朝天凳等等等等。彩衣子呢，就是哎，迎亲的人、送亲的人，那、哎、鼓乐队的等等，你不能穿平常的衣裳，你得穿花花绿绿的，有点唱戏似的那种感觉的衣服啊。谁家里准备这个呀？哎，您可以上这洗轿铺租去。那轿子呢，有4人抬、8人抬等等，啊，最多呢也就是8抬大轿、8人抬。这喜事跟出殡不一样啊，咱们这个出殡，过去老北京讲究64杠大换班啊，100多人抬着棺材。但是呢，这结婚的时候没有那么讲究的，你再有钱不能这么造，来100多人抬着花轿，那新娘子就不上轿了，我是上轿子，我是上棺材。最有钱的也就是8抬大轿，这轿围子呢用红绸或者红缎做成，上面绣着彩绣，那都手工的，那会儿也没有机器绣啊，都手工绣。并且呢还有女宾坐的绿轿子，哎，娶亲太太送亲太太坐哪儿啊？绿轿子。这执事刚才咱说了啊，绮罗伞扇、金瓜乐府朝天凳等等等等，您在电视里看那个官出行，外边那个官前面那仪仗，哎，就那东西。那轿夫、锣鼓手还有那些个打执事的，身上穿的那种衣裳叫驾衣。哎，这个驾就是驾驶的驾，穿的是绿色的驾衣。这驾衣呢，这个长及膝盖，跟现在这大衣差不多，而且它是对襟儿。它不跟大褂一样，大褂是大襟儿，它是对襟儿。上面呢有红黄颜色的这个图案啊，并且头上呢还得戴着大帽。这个轿夫啊、锣鼓手，这帽子是什么呢？毡帽，就是咱画画那毡子似的，哎，破毡帽。哎，毡帽上面插着鸟铃子，呵，漂亮。另外还有好多的规矩，您比方说。这执事那必须成双成对的，锣鼓必须成双成对，吉利吗？不能是单数。这个轿夫啊、锣鼓手啊、打执事的都是这洗轿铺临时雇来的临时工，当天结账，当天走人。您说这抬轿子轿夫有讲究，每人身穿这个蓝布中褂、白挽袖、白布袜子、青洒鞋，头戴白蘑菇型的这卫帽啊，就是我说这毡帽啊。洗轿一律8人抬，这轿夫啊都有规矩，各有姿势，要是左肩抬轿子那得右手叉腰，右肩抬轿子左手叉腰，昂首挺胸，俩眼往前看，不能乱寻嘛，小步行走，步伐一致，精神饱满，叉叉叉叉叉叉，呵，透着一股帅劲儿。所以当轿夫在过去可不容易，不是说我有劲儿就得，那得训练有素啊。几名轿夫统一行动，快慢一致，步伐协调，配合默契，这可不容易。为什么呢？您想，他轿夫前面这几个好说呀，后边的轿夫有轿子挡着，您看不见前面的路啊， 甭说看不见路，连前面那几个抬轿子也看不见，那你怎么能做到跟他们步伐一致呢？哎，那就是这轿夫头在前边指导的好。最前面这是轿夫头，长得相貌堂堂，体面，挺胸抬头，精神焕发。哎，过去那路也都是土路，石头子路，凹凸不平，不像现在似的啊，走现在这个沥青的街道还好点，过去都土路怎么办呢？叫后边那轿夫看不见呀。哎，他们之间也有术语，就跟我们说相声一样，前面喊一句，后边一答应也喊这一句，那意思就是我知道了。比方前面喊左门照，什么意思？左门照就左前方有障碍物，这四个或者八个这轿夫刷刷刷刷齐刷刷的顺右边绕。哎，比方左边一枝花，什么意思？就是左边啊那有一堆马粪，整个这些抬轿子的甭管看得见看不见，绝对踩不着。哎，这是过去抬轿子有这样的规矩。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 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儿呢咱们说的是喜轿。过去啊咱们结婚用轿子这时间太长了，那是尤其是红色的轿子，对不对？红色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吉利、忠诚、兴旺等等这样的象征啊。那么说过了喜轿，说过了红色，咱们今天呀又到了听相声的时间了。那么咱们接着上次的节目继续来听一段我新编的相声，用的是传统相声的名字，也是讲结婚这事儿的，叫红事会。我跟王文林先生合说，今天咱们听下半部分。 我说您家那公司啊， 是 婚庆公司、啊、 没错， 对不对？ 是 一个公司里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是什么？说 那个销售啊。 你瞧瞧多内行。 绝对啊， 您那销售队伍建设的太好了。 那是，这是主要的， 50多个， 哎， 全是女同志， 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这些个销售还分等级呢。 哦，这分什么等级？ 有初级销售。 初级销售 提成少一点。 那 一个业务200。 哦，这少点，200、 哎、还有中级销售。 中级的 一个业务500， 这还可以。 哎，不，还有金牌销售。 金牌销售 啊，一个业务1000， 这可以。 谁挣的也没您媳妇儿挣的多。 为什么呀？ 他是总经理呀、 啊。哦，对，他管这摊事儿啊， 对不对、啊？ 没错， 整个这公司运转的非常好。 那是。 哎，您那个儿子不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吗？ 没错啊， 对不对呀、 啊？是啊， 打小就各屋串。 对， 小孩 没错， 6、7岁 是 各个的那些个业务员 啊， 那些客户都特喜欢。 啊、是， 谁过来都得扒拉一下。 对， 揪揪小辫儿。 嘿， 哎，这啊， 你看 打一落生，9斤多沉， 大胖小子。 嘿，一落生啊，就知道笑。 嘿，你看看 这随谁？ 随我。 是不是？ 是， 一落生就爱笑。 随我。 一落生就那么善良。 还随我。 一落生就有女人缘。 这随我。 哪护士抱都敢吃奶。 这不随我。这随你。哎，抱抱也不随你。这还是反正他天生的。 反正这孩子是不错 啊， 他跟您可不一样。 啊，是 您这一辈子是受尽艰苦。 没错， 这孩子呢打一小生下来，嘿，就这么顺当。 你看 一直到了30了 啊， 车也有了 啊， 房子也有了。 是， 就得琢磨了。 什么？ 我应该结婚了。 我们这孩子傻小子。 怎么叫 30才知道应该结婚了？ 着急了。 那倒是应该了， 知道着急了。 是，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对、啊、 您这么懂得民俗，给自个儿儿子能给办砸了吗？ 那当然，咱得好好办吧， 对不对？ 没错。 头一样 啊， 结婚这件事儿请谁是个问题 啊，这是大事儿， 对不对？ 没错。 您交际很宽。 是啊， 您儿子也认识好些人 啊， 请谁不请谁 啊？这要请不到可麻烦。 都请 那也不行， 那少请， 那更不合适了， 对不对？ 是， 爷儿俩琢磨半天 啊、 自个儿拟了一个名单， 这个 把所有认识的人全都列上。 是， 到晚上把灯一关，打着手电，俩人跟那儿琢磨。 我们俩潜伏是怎么着？ 潜伏什么？ 干嘛关着灯打着手电啊？ 你万一让人看见，哟，你们结婚请我不请我呀？哦，还那看名单呢，多不好啊！ 哦，我们俩得暗中， 这得慢慢的呀， 哦， 偷偷的呀。 是， 哎，你瞧，比方说呀， 啊， 这人必须请 啊， 这何云伟 啊，那是得请， 必须请。 对， 怎么办呢？ 啊， 拿红笔啊， 啊， 在这名字上打一勾。 这就定了， 哎，有那个请了，他来了也不随份子， 啊、 这李菁那样的， 啊， 拿黑笔呀、啊，把这名字框上。呼，这一大名单啊，有打红勾勾了的，有黑框框上的。头一件结婚的大事儿，您各位听好了，请谁不请谁， 这得定下来， 对不对？ 没错。 还有第二件大事儿 是 在哪儿办？ 哎，这地方重要。 您找一个特别大、特别花钱多的饭店， 那也不是说非得大，你大到来好多人也不显数， 对不对？ 你天安门广场干这事儿也不行， 是不是？ 是。 您弄一特小的饭店， 那不行，好家伙，挤不开了， 对不对？ 是。 您后来这么一琢磨 啊， 不就一个儿子吗？ 对， 我给他大办。 咱们 北京城啊， 啊， 唯一的一家六星级的大饭店。 等会儿，等会儿，最高就五星啊， 比五星还好。六星级大饭店 最好的， 那是多少钱呢？ 真是 您整个包了一层。 呵，干嘛包一层啊？ 就一层 啊，平房啊。 后来危房改造呢，就给拆了。 你还找不着这地方呢。 就这意思吧。 啊 啊，这是第二件事。 哦， 在哪儿办？ 哪儿办？ 还有第三件事。 那是 好多了。 什么？ 你比方什么这个新郎新娘的服装 啊， 伴郎伴娘的服装， 是 男女宾相的服装 啊， 婚车主车跟随车，客人开车的停车位， 嘿， 还有结婚的戒指、戒枕、信物、高脚杯、香槟、喜烟、喜糖、蜡烛、 喝 蛋糕， 想得真周到。 什么事儿不得是您给他琢磨？ 那是我得想到了， 对不对？ 没错， 所有的事儿都办好了，到了好日子这天早晨了， 嘿， 您跟您儿子商量 商量， 这个儿子， 哎，啊。什么？怎么说话呢？ 您跟他商量呢？ 你从这边， 这个有一个事儿咱没想好。 是， 新娘咱上哪儿找去呢？儿子一想，哎呀，对，是。 说这么热闹，还没有对象啊？ 有啊， 有。 新娘上哪儿接去？ 哦，什么地方？ 接新娘，这是当天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没错啊， 人家是住家里呀、 啊，啊， 是住宾馆呀、 啊，啊， 是住爷爷家、奶奶家，还是姥姥家、姥爷家？ 接新亲戚， 对不对呀、 啊？ 去的时候是怎么给钱呢？怎么敲门？怎么进去呀、 啊？啊，这都有规矩， 好多讲呢。 没错， 那天的花车太好了， 花车好， 您给办的。 没错， 一溜75辆奥拓， 你看看， 这， 等会儿 这些车。 我们这儿奥拓大会是怎么着？ 怎么了？ 75辆奥拓啊， 长安街都堵严了。 哎呦，也别弄这么多奥拓啊！ 应该是 您来个奥迪呀、啊、得。 奥迪没进 啊？ 奥迪一看官车 啊， 一看就不是你们家的， 是 不是你们花钱的 啊？ 您别看奥拓70多辆，拿铁丝绑好了，整个一小火车。 我们这开城铁呢。 哎，头路那花车最讲究。 那是头车， 夏利。 呵。嚯， 那车比奥拓大得多呀、 啊！一辆夏利带着一帮奥拓呀、啊，就我办的，就这还漂亮呢。 不是您这算高铁，您这个算地字头。 嚯，我还算地字头， 它像啊。 哦，是是是， 对不对、啊？ 是。 您别看夏利 啊， 钱您得会花。 花在哪儿？ 花好些钱租一大悍马有什么用啊？ 哟， 不就是门口一招呼一照相吗？ 啊。 钱得花到正道上， 那花哪合适？ 您把这夏利好好捯饬捯饬，又显好又便宜， 出奇， 对不对、啊、 没错， 全都得是花啊！ 哎， 反光镜系上大丝带， 好， 车头系上大花球， 你看， 车灯、车把手、 啊、 车尾巴，就连车轱辘上全绑好了丝带，跟那小花球， 你看看， 整个是花团锦簇，把这车包上了。 你看花车， 人家司机都不高兴了。 怎么着？ 你们弄这么些白花，你说弄得我这车跟灵车似的。你 等会儿吧，等会儿，弄一车白花啊？ 那叫什么 红花啊？ 红花贵呀、啊， 不贵也得红花，贵也得红花，这多花点没关系。 啊，是 啊，就说这意思，反正你们赶紧的、 啊、 赶紧的，等待半天你们也不打表，你说这啊， 就这车我们还都是租来的， 不直接路上拦的吗？就是 呵， 外边这些个花钱 街坊邻居朋友看不见， 是 正经花钱得是现场 啊，对，现场氛围， 对不对啊？ 没错， 您儿子把他那个新娘子接上的花车一直开到酒店门口 啊， 一下车呀，地下撒的全都是五彩的小气球，踩上去是倍儿巴的乱响， 好， 喜庆当中透着那么祥和。 对， 进大厅门口洗牌子，上边有字儿， 写的 王小宝先生 啊， 芙蓉姐姐新婚。 等会儿， 我们把芙蓉姐姐给接过来了。 小月月， 哎呀，不行， 您说您挑一个， 您这就是忐忑的，这个第一这个第那也不要，那也不要， 嗯， 我是正经人家的， 是啊，某某小姐吧， 对， 新婚致喜， 哎， 旁边就是账桌，大红的桌围子，您在那儿签到，来宾签到簿， 是， 那份子也可以交到那儿， 没错， 往里走，两边都是大照片， 啊， 记录他们俩人的点点滴滴， 对， 一进大厅得有400多米， 呵， 挑空的天花板， 啊， 上边缀着24盏捷克来的水晶大灯， 多好， 喜庆当中透着那么祥和， 是， 这婚宴啊，好像就置身在这个点点的星光当中啊， 你看看 底下摆200多桌呀， 嚯， 那真是盛有如云，高朋满座， 啊， 大一会儿哗哗鼓掌， 是， 忽然之间这个灯就暗了，一束追光就打到了鲜花亭子那儿了， 嚯， 当时司仪一声宣布 啊，离婚开始，当时可鼓掌， 可别鼓， 别鼓了， 这还没接就离了， 怎么了？ 什么离婚开始啊？ 应该呢， 结婚开始啊， 差不多得了。 不，差多了，差多了，得结婚开始。 结婚开始， 啊， 大家伙儿哗一鼓掌，一撒花瓣，这个时候奏响庄严的婚礼进行曲。 对， 在追光当中，您的儿子也就是新郎， 你看， 带着他美丽的新娘， 啊， 缓步走上红地毯， 啊， 走进婚姻圣殿。 对， 您儿子真了不得， 好， 1米8几大高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小伙子也精神，穿一身皮尔卡丹的西服，挺拔当中透着帅气。 是， 新娘子那是婚礼现场最美丽的女子了， 最漂亮， 浑身包裹在透明的婚纱当中，就像 走光了。 透明的婚纱呀， 不，那是 你这白色婚纱， 包裹在洁白无瑕的婚纱当中， 对， 犹如一朵美丽的百合花。 是， 两个人缓步走入婚姻殿堂。 啊， 您儿子这个地方啊， 啊， 不是我不佩服他了， 怎么着？ 真不错， 怎么着？ 人家想这主意高啊。 他什么主意？ 一般人这儿写的什么呀？ 新郎， 那个那边 新娘啊， 人家多写了两个字，显得不一样。 他们写的是 超等新郎， 好， 金牌销售。 哎，去你的吧！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现在我们的节目，我个人还有我们的制作人小强都开通了新浪微博，欢迎您关注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徐德亮先谢谢您了。那么刚才呢，咱们听完了我跟王文林先生说的相声红事会，下边又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今天给大家奉上一段清代的八旗子弟结婚的时候，这些个票友们在这个喜宴上会唱的一个插曲，叫什么呢？叫天甲良音，又叫天界良音。甲界在过去来说是一个意思，一共是6句，在这个6句其实相当于喜歌啊。这插曲当中，咱们听众朋友们呢也沾沾喜气儿。咱们本期节目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那么三弦伴奏呢，还是李介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再见。